就是因为呢个系英国殖民地遗留落嚟嘅嘢嚟噶嘛。即系话阿龙，你唔想现身，你可以借我的名嚟，帮你开间公司。你完全揾唔到你嘅喺呢個公眾嘅記錄裏面， 咁似以前咩民主黨啊，或者嗰啲咩學校友會投俾 proxy 票咁樣。 另外一樣嘢就係、是，你如果你要開個銀行户口，你而家咧其實你都可以透過我同你一齊去咧。嗱，匯豐係知㗎，恒生係知㗎、 嗯， 全部知道曬，我哋兩個一齊開，知道間公司係你嘅。 嗯， 不過你喺公眾嘅記錄裏面係查唔到。咁、嗯、目的係咩咧？ 嗯， 一洗黑钱， 嗯， 二就系、是、逃税， 嗯， 主要呢两个原因。咁当然你有好多嘢话，诶、哎，可能我唔想俾人知道，例如我今日 send 俾大家一样嘢咧，即系话我系大公司嘅，我买货可能贵啲，因为你知道我有钱嘛， 嗯， 诸如此类嗰啲咁嘅原因啦，有啲 legitimate 嘅，唔 legitimate 嘅，当然有好多嘅理由啦， 嗯， 即系你啲钱系唔干净啦，或者你系想呃政府钱啦 ，otherwise 使乜做埋啲咁嘅嘢咧？咁、 嗯、 你勾當咧咁樣，喂！但係我後屘我一路喺度觀察緊呢、這個咁樣嘅制度，其實係英國殖民地裏邊一路帶落嚟嘅。你諗下喺佢嗰份 papers 裏邊，你有冇發覺原來美國排第尾嘅？香港係排尾二，即係話我都唔係太差。我後屘我諗到，因為我做開美國税，我就知。 嗯嗯。 自從2008金融海嘯之後，即係左交奧巴馬。系、 嗯、 要收翻晒你啲契弟啲钱啊嘛，因为自己冇钱嘛，大哥。 嗯， 咁佢做咗几招嘅，一你喺报税嘅时候，如果你好似如果超过$400,000嘅时候，唔该你报晒你银行户口俾我，海外资产俾我，你物业俾我、嗯。二，只要任何一个美国人，你有外国嘅户口，都要报俾我。 嗯， 好啦，我而家考验你啦。 嗯， 你报，你会唔会呃我啊？你够胆嚟呃我啊？ 嗯， 佢整多招，所有银行，各大银行。如果我要攞你嘅資料，你係簽咗同意書，銀行要俾料美國政府， 即係開得 包仔咁咁啱。 但係開得户口都要有噶嘛，居民嘅。 唔係我哋去開咧就好啲嘅，我因為我哋要 declare 自己唔係美國公民。係。咁我哋咧就簽份嘢，我哋唔係美國公民。嗱，除非你連銀行呃埋啦，但你冇得呃噶嘛呢啲嘢。 即係講到明2008年打後，美國政府就瘋狂咁打擊呢啲 offshore 嘅 finance、嗯。 其實佢表面嘅目的就話，因為我冇錢啊。 系， 我救咗雷曼嘛，大哥。 嗯、 但其实佢系打击呢个逃税，所以你咁有冇留意今次巴拿马 papers 咧？佢排第尾嘅。 嗯， 即系美国人其实如果再做呢样嘢，其实冇乜用。点解咧？好简单嘅道理啫嘛。我揾阿龙，你帮我做代理股东，或者代理董事，你帮我开咗个户口。咁我而家填呢份嘢嘅时候，我报唔报？ 你照报噶要。 我报唔系我嘛？ 系咯。 咁美国佬怀疑，揾银行问咯。 嗯。 你簽咗個，你因為你係美國公民嘛，你簽了份嘢嘛，屌，咁咪報俾呢個美國政府聽，你咪蝦嘢咯，咪、 嗯、 你仲罰得重？嗱，佢又好言相勸嘅，佢就話：喂，嗱，我哋今年又褪多一年，俾多次機會，俾多個 grace period， 你係你報啦咁樣。屌，由2009年如果我冇記錯，一路褪到嚟2016年啊，屌，都大家可以自己舉手投降啊。 嗯， 好唔知收到成百幾億定係幾廿億，我都唔記得咗美金。 嗯。 所以嗰啲完全唔敢再做呢样嘢噶啦，即系你政府如果系要决心去搞嗰啲友逃税，甚至乎系洗黑钱、搞恐怖活动嘅话，其实有计嘅，我觉得。 嗯、 因为我喺呢个节目都讲过，而家最难开户口啫嘛，屌，即系黄之锋咁啫嘛。喂，黄之锋讲到咁大件事啊，之锋哥，喂，我都试过噶， 系咩？ 我试过噶，因为点解咧？我好多人问我点样开海外嘅公司同埋。海外銀行户口嘛，咁我同我同事講話，屌、嗯，咁我試一次咪知咯。我仆街，開完間公司之後，揾埋嗰個人幫我做 agent， 喂，幫我開户口，人啲人嚟講咩啊？ 講咩 啊？咪你咪政治敏感嘅人物，陶君豪。 你陶君王 唔開， 但如果用你嗰間公司再開又點樣咧？ 即係匯豐開俾我， 係 匯豐開俾我，我唔知點解匯豐對我咁好，因為可能我有好多户口喺嗰度。咁、 嗯、 但係佢真係有 load the clients 嘅 questionnaire 噶嘛？ 嗯， 問我做咩生意？呢度係負責乜嘢？嗰度負責乜嘢？ 嗯， 一年係幾千收？正如喂，花生堂會開唔到户口啊？當然我哋開嘅時候冇咁出名啦，仆街。 係係係 咯，係咪啊？喂，我咪正正經經講俾你聽，我唔會呃你噶，我呃你做咩啫？ 即係講到美國 function， 大家即係匯豐係知得一清二楚先至幫你。 我開海外公司嘅時候就面對過呢個問題。 嗯， 我同事話俾我聽，陶生。你嗰間 agent 話俾我聽，你係政治敏感人物，所以我唔開喎。